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， 下一晚，

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怎可讲理？如白云天生，全属蓝天里。我知我天生属于你。如问我怎会只懂想你？其实那需要分析。全部人都已记忆清楚，我喜欢你。若我们一起，光阴也似像飞。如我们一起，一生别分离。如浪和深海，不可以偏离开。升起，彼此献上自己。红日雨飞了，喜欢天际。红叶雨飘远，喜欢秋季。全部难解释，全部难讲理，就似我天生喜欢。 过的风景，你说的永远没有距离，我们要多么的努力来交换彼此的心。我想你应该非常确定 依旧。

想起清香野菊花，总生在森林的脚下，远望天涯，近看脸颊，何不断牵挂。 真爱记忆中的你，在哪里才能感觉你的爱？虽然说往事越走越遥远，多希望一切没改变。 我的爱，一切没心中，你是我唯一的梦。虽然我承受别离的寂寞，期待着重逢的来临。 穿过千山，穿过万水， 给我深深的呼唤，安慰我为了你沧桑的心。 我怎能舍去对你的思念？ 那是我 所有的一切。